看我不满的地方。嘟嘟嘟嘟嘟，老鼠想哭，好想哭，啪啪啪啪啪，老师背书，好白痴，你只会说你要踢屁股，这快要发扬巅峰。不是每个人都会读书，会读书，不厉害读书也不一定就会输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 说联播。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记忆中的胡同，一棵老槐，两只寒鸦，几堆残雪，半截房影，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，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。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，雪的清寒，走进了那些往事，走进了我的童年。回归市井，回归人间烟火，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。我爱北京的日子，我是北京的孩子。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作者叶广芹，演播田洪涛。 西天的晚霞已经落尽，路灯亮起来了。老唐回到大院，老唐大概是累了，动作有些缓慢，灰大褂换成了蓝布制服，日本包袱皮儿还在腋下夹着，鲨鱼皮的小鼓依旧在使用。大方不错眼珠的看着老唐说，才发现老唐长得像冯哲。小四儿说，冯哲才不会打小鼓，冯哲要是打小鼓，咱们这条胡同的老娘们，包括你在内啊，都得疯了，连网上盖的被窝都得拿出来卖了。坐在台阶上的梨看见他爹回来，三步两步跑过去，仰着那张扁脸看着老唐，伸手在老唐兜里掏。老唐弯下身摸儿子的脸，发现儿子哭过。其实这时候我们已经不打梨了，我们已经长得人高马大，高小马上毕业了，可是梨呢还是那么小，依旧是方家胡同小学三年级的旁听生。梨不长个儿，也不长心眼儿，还是七八岁的样子，谁还好意思欺负一个残疾儿童呢？看着疲惫的老唐和他儿子，我想起了电影《白夜》，涅瓦河边凛冽的风和孤独的女孩纳斯金卡，夜幕下无休止的充满希望的等待。是啊，唐盒子一去不复返，连信也没有，